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咁就我哋呢一次讲咩呢？其实嗱，呢个礼拜咧，你揾题目都唔系咁容易嘅，因为咧，你见到呢个礼拜洗版阿土伯，你见到啲咩洗版多啊？其实系 我冇啊，我唔敢开 Facebook 太多啦，我一 log in Facebook 就即系放毒啊。 我哋见到呢个礼拜就洗版洗得最多咧， 所以你今日话 post 嗰啲大军阀嘅题目我都冇睇到啊， 冇咁大镬， 系啊，到时系听阿龙讲嘅啫，系咪先 ？brief 我嘅大佬， 唔系因为呢个礼拜咧，我就见到呢、這、一个吓、啊，即系雷庄咩咧？即系原本个字好唔识读啊，因为我见到个字好似系兜字，大佬，我就以为咩雷庄兜咁样衰噶名， 读仪啊，吓、啊、 雷庄仪系嘛，即系嗰个叫做系吓、啊、所谓港姐啦，系嘛，咁啊呢个港姐呢、這个哨牙港姐洗版就洗得好犀利咁样样， 咁你冇计， 咁啊因为嗱、啊，即系嗱、啊、好地地咧，如果咧即系唔系话咁出格嘅话，其实我觉得呢、這个。嗱，你话佢好又好吓，衰又好，即系你如果你话即系以抢即系 attention seeking 嘅角度嚟讲咧，抢眼球嘅角度嚟讲，佢系成功嘅，系嘛？即系呢一个 你咁都兜得到，你真系 唔系确实系啊嘛？咁我有条件做建制派，如果系我有权，我有条件做阿汤家华嘅位，如果咁讲嘅话， 我嗰日见到阿 B 哥啊，即系将两位候选人，即系两位候选港姐想 post 出嚟。咁啊，左边咧就系呢个叫咩啊？雷庄仪啊， 系啊， 雷庄仪唔系， 即 系总 之哨牙我见啦，系、啊。 喂，佢话佢系扫牙呢套，哇，只眼吓死你，个嘴又吓死，虽然佢系侧面嘅，跟住再拣另外一个。嗯、喂，大佬，即系吓死喎，大佬，而家五方月下，啲、啊、人都已经喺度问紧噶啦，洗版之前。 嗯。 就话咁会唔会再睇港姐噶啦，大佬？ 唔系啊，唔系啊， 我话我睇港姐嘅年代好耐啦，已经大佬。 唔系你唔系出咗呢件咁嘅嘢咧，啲人系唔会注意港姐，你明唔明白？因为其实咧，过往两年嚟讲咧，就上年就系嗰个叫做粗口港姐啦，系咪就热狗嚟噶啦？啊， 热狗嚟噶？ 系啊，叫咩名啊？ 唔记得， 冯莹莹啊嘛。 吓、啊。 冯盈盈噶嘛， 系啊，冯盈盈噶，同呢个阿萧夹带好 friend 噶吓，咁、啊前年咧就系、是、呢个十优港姐啊嘛， 嗯， 系嘛，就系、是、呢、這个林作条女啊嘛， 嗯， 系嘛，咁啊最近就同呢一个林作就最近就同阿袁黎明嗌交啦，系嘛，就乜钱啦，咁嗱，你见到你最近呢两届都正路啦，系嘛，正路啦。咁啊，旧年即系叫做系，喂，旧年嗰个都叫靓啦，系咪？都系，咁但系即系唔会有好多人讨论啊嘛。咁但系今年就整件咁嘅嘢出嚟，而最大镬咧，即系嗱，样衰港姐还样衰港姐，样衰还样衰。但系你发唔发觉，永远咧就唔会出一个 combination 咧，系又样衰又草根嘅。嗱，旧年嗰个咧，冯盈盈咧系靓，但系草根，系嘛？而靓又有钱都有嘅，系嘛？但系偏偏就你如果你无线嘅港姐咧，靓咪样衰，即系但系草根啦，呢、這、一个 combination 系永远唔会出现嘅、哦，咁就俾人哋无限嘅幻想啦。唉、哎，梗系因为靠家底或者靠关系啊，系嘛？即系开始再走中国模式啦，系嘛？即系因为咧你自己嗰个网络咧，系嘛？即系好优厚嘅条件啊，识人啊，系嘛？吓，即系沟得掂啊，嘟姐啦，咁样样就俾一即系一票一人一票咁样样选咗你啦。呢、這个 唔系，所以我其实我睇完之后咧，我觉得奇怪、啊、你。以前都有观众评下分啊，嗰度会 系啊系啊系、啊， 做翻个 waiting 啊， 会嗌餐饱噶嘛，因为嗰评分个过程，即系如果你观众投票嘅过程有参与啊嘛， 咁跟住你嗰班评判，喂，你都冇理由 set 个评判嘅数目系双数噶，大哥 啊，系咁戇鳩啊，真系呢个又。 喂，點會有呢、這個casting vote 噶最後結果？啊、喂，我後屘我喺度諗，即係我都覺得，即係諗埋呢啲嘢都係戇居嘅，即係關你咩事啊？香港小姐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睇到成個制度崩壞嘅問題 啊！ 從一件小事，香港小姐嘅選舉已經搞到咁。喂，以前 有爭議係一兩次，即係喺我睇嘅年代，七十年代由孫明恩啊嗰啲年代睇到去，即係我都唔記得咗八十年代頭。 對上嗰次樣衰嗰就係包包秒個莫文港姐啦，而以前嗱、你嘅年代咧就應該係記得莫可欣嘅，因為我今日聽阿譚文豪講咧、對上一次佢自己印象樣衰嘅咧就係莫可欣啦，即係阿方津信個老婆啊，即係嗰個就係、好出名啦咁樣，但係呢兩個都係樣衰，但係有錢嘅。 喂，但係因為點解咧？你點解睇到個制度崩壞就係咧？你一出嚟都已經嚇死嘛。 係， 哇嚇得好好嚇人啊嘛！跟住尋日有人 share 段片喺我哋嘅 group 裏邊，就問我佢啲英文好唔好？咁我梗係 OK 啦。你 嗰個院長， 喂，嗰、那個係佢係 A B C 嚟噶嘛？佢講乜陳冠希嘅英文就講得好咯，係嘛？不過你一聽嗰、那個人。即係講嘅內容就已經知呢個人真係有錢女嚟㗎喎，有傲氣㗎喎，係咪睬你都傻嗰種㗎喎，係咪喂，但係你睇到今次咁樣落 casting vote， 即係當然即係鄭裕玲就孭曬鑊啦，係咪因為你咁樣揀法就係、第一人哋覺得即係香港小姐唔係咁醜成咁係咪係咪第二就係、喂你個制度連個電視台搞一個即系无关痛痒同政治冇乜关系嘅活动，都系用咁样嘅机制同标准嘅时候，就好危险噶咯，成个社会 好危险噶， 系完全系俾 favor 某一啲人噶。佢嘅讲法就话佢老豆唔知成亿身家啊嘛， 系啊，大陆版 系 嘛， 系嘛乜原来而家选港姐唔系讲美貌与智慧咁啊，大佬系嘛？虽然大部分有美貌就冇智慧，有智慧就冇美貌噶啦，呢、這个世界上帝好公道噶嘛。点会你又靓女又聪明噶，人品又好噶，几难揾啊！大佬呢个世界，你识嘅揾几个俾我啊，大佬。 冇噶，你咪等于即系苹果高慧贤有篇文就去讲咯，即系呢件事就反映到喂小圈子走出嚟嘅嘛，就大家都唔认同嘅嘢咯。 而跟住你从呢一个缩影，你可以放大嚟睇，即系其实已经唔系成个当权者嘅问题。而是大部分即是已经从这个缩影里面看到整个社会都是感染到这个气氛才可怖。如果你很 particular 看屌这个都是笑话来的屌无线都是契弟。但不是我不是这么想。其实你可以放大一点来看。即是大家都已经是求求其其啊是没所谓了已经是变成。 不是即是这么说。 不认真啊。 你真的这么 说。喂不是讲公道了。即虽然你说从新女性主义的角度或者是左交的角度就会即批判这些这样的选乜乜小姐的选举、就说你 物化 女性将它变成商品、我们 set 一些的标准什么叫靓什么不靓出来是不啱的、是不是不应该只是看个外形等等的东西、这样的身材啊之类的东西。喂，我是同意某部分左交的论点，但是你连玩一个资本主义的游戏的时候，喂都唔该你公平少少啊，大佬。喂，呢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嚟噶嘛？因为女人变成咗商品啊嘛，俾我哋可以平头品足啊嘛。喂，但系你玩呢个游戏规则的时候，喂，你系咪应该跟翻人哋嘅逻辑啊？都定一啲貌似公正嘅规则出嚟啊，唔会咁俾人挑战噶。喂，真系笑死我，我见到个，我嗰日礼拜日。B 哥就踢我嘅，嗰阵时候我仲未lock out 呢个 Facebook 嘅事。 话你骂唔骂得过啊？ 系 more or less 咁上下啦。问我唔知问我乜嘢，系我都唔记得咗，唔知系 Benny Wong 啊，定系阿 B 哥，定系边鬼个，定系陈伯啊？点解我几条友成日喺度讲女噶嘛？系咪啊？即系虽然我已经冇兴趣，我见到个哇大佬咁都得嘅，跟住睇埋个制度，吓死人！喂，呢个就系制度崩坏咯，呢个就系堕落咯。呢、這个就系带头堕落嘅一个深渊嚟嘅咯。如果你从一个好阔啲嘅角度，更加系用一个悲观嘅角度去谂嘅时候，咪咁都得，系嘛？笑话嚟嘅。 喂，佢点样回应嗰啲即系闹嗰啲网友咧？其实讲真，即系你完全系一啲风度都冇呢个嘢系。佢就话啊，我对呢啲即系网友好 sad 啊，系嘛，好失望啊。喂，大佬啊，即系讲真，即系你睇翻冯盈盈咧。即系你同佢真系有分別喺度，佢都勸佢啊，喂你好心你謙卑啲啦，係嘛學好啲中文啦，或者係係嘛呢啲乜嘢？喂，即係呢啲嘢，喂其實你真係代表香港嘅，即係你嗰個 attitude 咧， 真係好紧要㗎，即係你唔好话你自己系咪满腹经纶。 唔系佢串在咩呢，佢就话我都唔会睇嗰啲 comments 㗎、啊。因为唔通逐篇详细俾我睇。 我又唔识中文嘅系咪，我专登去咩咩即係咁样。即係嗰种离地呢系更加火上加油㗎嘛。系咪，即係呢个喂系一年之事嚟㗎咗喎。呢个冯盈盈同埋佢即係讲真，我觉得有时你做个草根呢都有做草根有好处。 唔系咁人哋飞上枝头就变凤凰、一时就会语无伦次㗎啦。唉喂大佬，你 佢本身 喂你自己靓唔靓，你估你自己唔知咩，虽然你廿零年嘅人生经验，佢几岁呀， 23岁 到廿三年嘅人生经验，系咪有几多人话过你靓女呀、几多人话个靓仔啊？你唔会自己扑出嚟咁讲㗎嘛，你梗係自己心里有数啦。如果你知道明知你自己系嘅，你反而你会谦卑，因为我習慣咗。我已经習慣咗点去得体咁去回应。呢啲咪就係、另一个角度就係、突然之间即係变咗暴发户咁囉。係咪喂你叫佢落妆俾你睇，大家睇睇啊，唔画眼线嗰个样俾你睇睇啊，唔整呢个双眼皮。 唔系啊，佢真系 冇双眼皮， 佢真系自信心爆棚。但系问题就系佢个男朋友， 我觉得佢唔系， 佢咪男朋友牙医嚟嘅，但系都唔敷帮佢箍牙，大佬真 腌翻，大佬 箍牙就参选唔到港姐啦。 唔系呢啲啊，你一早要 planning 噶嘛，大佬啊，呢啲系 哨牙可唔可以扣个箍牙可以解决噶？我都唔知喎，真系。 应该可以嘅，应该可以嘅。咁但系即系你点样即系去回应啲网友嗰个态度，真系令人不敢恭维咯。 咁佢冇所谓噶， 你系衰过，你系衰过。 佢预咗你嗰班网捻系唔识听佢讲啲英文噶嘛？ 你系衰过冯盈盈讲粗口啊！即系你冯盈盈讲粗口咧，你都仲可以系话啊，即系呢一个咧系由心而发啊，系嘛？即系 真 性啊，咁样样啊，即系 纯真咁样系嘛？ 但系佢唔系啊，嗰种 冇乜价值。系嘛？扮晒嘢 嗱，呢啲 唔系讲粗口嚟噶，系 Facebook status， 佢系直接喺度闹梁振英嘅嗰啲嘢。 但你见到而家雷庄兜啦，系嘛？你雷庄仪啦，系咪好似即系呢一个范徐丽泰嗰副嘴脸啊？吓你唔 like 我，你咪走咯，系嘛？我唔得闲理你啊，大佬，系嘛？ 咁冇办法噶，成个中共嘅策略，佢真系希望啲年青人走啊嘛，大佬。咁如果唔系，点会好似头两次咁样讲，大家就要制造失败，制造绝望，就系话喂，你快啲走啦，仆街。 好啦，咁啊，即系我哋都吓、即系讲呢啲话题咧，都唔会讲得好长嘅。咁但系我哋都讲讲啦，系嘛？因为咧。唉，即系你讲呢一个施政报告都好沉重啊！咁啊，恕我哋啊，都讲下呢个港姐， 你讲 紧都跟贴下呢个市啦，系嘛？ 嚟紧一 咁啊嗱，你话即系头先阿龙讲啦，喂，佢根本上系冇意啊去留呢啲香港人啊，即系其实呢个雷庄仪又好啊，范徐又好啊，根本上一个 mindset 系嘛？嗱，你甚至乎而家林郑话想解决呢一个房屋问题。都唔係話居住問題，佢唔會講居住問題。如果講居住問題就好簡單啦，係嘛？即係起到啲公屋咯。但唔係啊，佢而家個前設啊，佢就係要解決啊，喺佢心目中最重要一樣嘢，重中之重啦，就係、解決嗰個置業問題。 嗯， 喂，大佬啊，你知唔知而家公屋輪候冊已經破咗30万噶啦，已經係好撚多人水深火熱，真係要住劏房。喂，住即係嗰啲你，如果你話住公嗰啲工廈劏房。都算你係有好多人呢，你係住喺屯門啊嗰啲大西北啊嗰啲叫做咩啊，嗰啲货柜劏房啊，嗰啲人冷气都冇啊，但你3000蚊都去殺啊，你而家衰撚到係等于以前即係喂阿土伯你嗰个年代係咪嗰啲叫徙置区啊，徙置区都还好啲啊，大佬。 唔係农屋居民啊仲衰过讲緊。因为你讲緊农屋居民，你以前瞓嗰啲地方都有啲地方通风㗎嘛。你讲緊大西北嗰啲咁货柜劏房系点样呢，就係话啲人呢其实系瞓喺嗰个床位嗰度，跟住夜晚系熱到顶唔顺呢，焗住出去瞓街嗰啲嚟㗎。 啊唔係咁你而家你话咁你咁林郑今日喺度讲㗎嘛，係咪喂咁你我都想解决呢个房屋问题，咁但係你系咪唔可以即係系咪即係但你都要支持下呢一个叫做系呢个土地扩展呢个专责小组呢，系咪郊野公园真系唔可以发展呢，咁样我俾你发展郊野公园你搞几耐呀，大佬你30万轮候册啊， 远水不能够近火。所以你几个政策呢其实要几管齐下 可 以解决香港嗰个嘅房屋问题嘅。第一你嗰个租金管制嗰度系咪应该要再搞搞佢。 定一定佢。第二就係你嗰啲工廈，你話活化工廈而家都冇乜工廠大廈用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好多人已經喺嗰度偷緊雞嘛。嗰啲明明係工業大廈嘅就變成係住宅嚟㗎嘛。跟住照租六七千蚊走嘛，你係咪嚇死人啊？係咪我哋個黐線水咪前嗰排嗰個工業大廈咪出事囉。係咪佢周圍喺度喊。點啊？我老實講，我睇完之後我都 咪欲哭無淚啊，大佬！ 喂，點搞啊？真係唔識搞喎！而家你咁樣嘅環境嘅話，人哋又新婚燕爾，係咪啊？喂，完全係解決唔到香港嗰個房屋問題嘅方法。第一，你高租金管制要諗啦。輪候拆嘅人係咪可以攞啲租金嘅津貼啦？第二就係你一定要盡快開拓嗰啲土地嚟興建公屋，以公屋為主導啦。 嗯。 喂，如果你相对喺殖民地嘅年代，你讲緊我啲徙置区啊、木屋区啊、嗰啲铁皮屋嗰啲，喂，嗰阵时候都仲好啲啊哥。因为第一就係大家係你个政府係预计唔到突然之间喺政权转移之后大量嘅移民係涌落嚟嘛。咁我梗係 accommodate 唔到啦。喂，第二嗰阵时候嘅人嘅要求係相对低咗少少啦，因为我啱初嚟报道係咪都係要挣扎求存。喂，但系而家你睇到香港嗰个政府就系、是，喂，你咁多年嚟每十年一次嘅长远房屋策略，喂，你竟然睇唔到个 demand 系乜嘢嘅？你睇唔到核心家庭嗰个转变嘅？以前我嘅年代啊，我问翻我阿爸，我哋住苍龙村个单位300尺都唔够，系要700个人去申请，先申请到啊，大佬。但系我哋系退步紧啊，系在于乜嘢？喂，而家啲人。抽到居屋排到自己好似中咗六合彩咁啊！喂，用尽各种方法嚟去偷嗰个 income limit 同埋嗰个exit 个 limit 啦！我唔话你啊， 问呢 几个人问过我意见噶啦，点样去走嗰条数啊？ 嗯， 包括同我剪发嗰阿哥啊， 因为知道你以前做过 系啊 区议员， 喂，你真系喂。我梗系会教佢方法，我话你佢都系睇过去一年啫，咁你咪你迟剪发噶嘛，咪收 cash 咯。喂，你唯有系咁，因为你供一婆， 唔系所以 供一份，婆一份，两个加埋可能系15,000蚊、30,000蚊，系几多钱啦、啊？ 唔系所以自雇人士咯，即系其实两类人啫嘛。 唔系佢都系算自雇人士，咁、但系其实你系偷咗鸡噶嘛。咁、我哋嘅制度系咪俾人咁样 abuse？ 唔系我唔系唔想帮佢，但系从呢一个个案嘅里边咧，反映到啲乜嘢咧？你 abuse 紧个制度。其实大家喺度搏紧懵啊！ 但系讲紧个制度本身系逼你走去 abuse 佢。 冇错，因为如果好人好者以前30,000蚊，你啲楼唔系咁贵嘅时候，只要有头发系唔会做甩呢啦，即系真系留翻俾有需要嘅人去住嗰啲公屋啦，系咪？咁咪自己出嚟买单位咯。喂，而家系完全啊，你穷一生人啊嘅工作嘅收入啊！都系买唔到层楼啊嘛， 系啊，买唔到层楼噶。 咁你咪去求其次咯，咪当我抽到公屋系呢一个嘅中六合彩咯。 最惨嗰样嘢系政府，佢系冇谂，佢系冇 plan 过，喂，究竟要几多嘅公屋先 accommodate 到，所以先出现阿 Anthony 所讲嘅，喂，轮候拆超过300,000人。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喂，你而家政府系每年系利用好似派彩咁样嘅方式走， 同埋你令到啲人向下流，明明你系。即係有能力，亦都應該有資格喺一個正常社會裏面係去買私人樓宇嘅。 你即刻攞翻你嗰笪咩高爾夫球地出嚟啦！你嗰塊屬地嚟噶啦嘛？ 咪喺你其實老實講，你咪應該係鼓勵嗰啲人去買居屋，咪冇問題咯。喂，使乜同即係俾我哋可能收入或者競爭能力低嘅人去爭嗰啲公屋嘅資源咧？咁你咪300,000咯。因为你系完全冇嗰个房屋嘅政策啊嘛，而家喂大佬起亲嗰啲楼，即系前嗰两日有两个公务员咪喺嗰个油麻地嗰度跳楼嘅，跳落去唔知系咪周启邦前个老婆同佢仔前一手嗰个单位嗰度嘅，喂我听完之后我都吓死啦，嗰个单位嘅面积系400多尺，出边有个好大嘅花园同露台，就啱跌正落去嘛，跳楼嘅时候系，喂大佬1,000多万，400多尺。咩单位嚟啊，大哥？ 冇噶，入到去可能仲细过你屋企噶。 喂，你去到咁嘅疯狂嘅状态，你系咪令到啲人系失败嘅感觉同埋绝望？ 唔系冇明天嘅，其实系，即系你等于其实而家嗰种绝望感咧，系弥漫得好紧要噶。 喂，你政府又唔做嘢、喂，头先我就咁讲， 我除口噏咋，因为我近年都好少跟即係公共政策㗎啦已经。喂，除口噏几样㗎咋。喂，公屋主导大量兴建公屋。而家你喂拖到好多年啦。由10年金融海啸啲楼价08年金融海啸 ,10 年再回复开始已经系疯狂嘅阶段啦大佬。你仲唔做嘢，你仲唔搵地，喂你搵得地嚟。开到个地盘嚟起得嚟都搞四五年嘅，大哥一个屋村都 accommodate 到几啲人啊，咪30,000人除翻四，咁计到几千户啊，大哥系7,000-8,000户嘅咋，你个30,000几时先即系 absorb 晒佢啊，大哥几吸纳晒佢啊？ 唔系你解决置业问题，你系解决唔到个300,000人口拆，咁咪消化唔到噶嘛，系嘛？嗰度系越多越 上噶嘛。喂，你嗰啲辣椒全部冇用嘅， 系嘛？ 喂，嗰啲辣椒最惨啊，其实系越嚟越啲人咧。是走緊嗰啲法律啦，我頭先阿龍個講法就係、是、你一個香港永久居民只要買一層樓嘛，如果唔係我雙倍印花税嘛，係、咪咁你幫我買囉龍，即係如果你係我仔呀、啊、 落命 係咪我嚟炒底呀、啊、大佬，喂你而家就係、是、你就係造就緊呢啲咁樣嘅即係走位嘅方法，咁你就永遠都係解決唔到嗰個問題㗎啦。喂，点解嗰日将会被誉为空宅嗰个千几万，大佬 都要争噶？ 喂，佢差唔多个花园仲大过个室内啊，大哥。 我谂都有人争噶，其实呢个唔介意。 400几尺，你话啦，几间房出嚟啊？准备两间。喂，真系 你而家你每年咧，你嗰啲咩特快公屋计划咧，即系嗰啲特快公屋计划咧，即系譬如你话咩撞鬼啊，系嘛？即系嗰啲空宅啊，或者其实空宅都算。最大鑊嗰啲係隔離個電標房嗰啲啦，即係或者係嗰啲叫做係輻射係零舍高嗰啲地方咧，係嘛？嗰啲啊都係搶得好緊要㗎，你唔好以為快啊嚇！即係因為其實講真，你點樣計你都好過住劏房㗎嘛，係嘛？呢個世界 所以你剛才講嗰個中港關係某程度上都係咁嘅，就係、是、因為你真係確實除咗因為大量嘅新移民嚟咗香港嘛，而我哋嘅人嘅感覺就係、是。佢除咗搶爛我嘅勞動市場嘅市之外咧，第二樣嘢就係佢都要公屋噶嘛。大部分呢啲人係要公屋噶嘛。原本你諗下，肥棒喺97年臨走嗰個年代，已經將嗰、那個所謂嘅 performance pledge， 即係呢個叫咩話？中文叫即係即係行政嗰、那個表現嗰個指標，係定到三年就可以攞到公屋噶啦排隊。雖然你話即係梗唔可以市區啦。咁但係远啲都殺啦嘛。喂而家你殺都冇得殺啦大哥。喂跟住你咁难申请公屋，我搬去远少少，跟住你交通费又贵。咁你食乜食咩？喂我呢啲人生活系为咗乜嘢？喂营营役役朝早8点弹起身係咪，跟住又 OT， 跟住做呢隻劇咁，跟住搵2-3万元2-0万已经好啲好 happy 咁。跟住发觉买啦我买唔到。租樓又嫌貴，跟住就係交通又蝕曬俾啲大財團、大地產商。喂，咁個社會問題就嚟噶咯噃。喂，所以個唔係冇基礎噶。所以你話頭先你講中港關係嘅問題，其實一樣嘢就係、是、咁，我哋確實最容易賴嘅咧，就賴曬新移民度咯。咪同我鬥排隊咯。 最重要一樣嘢係新移民係上下夾你啊嘛！你講頭先講啊，下層嗰班、上層嗰班攞 cash 落嚟買樓嗰啲咧， 又再夾一層咧， 係咯， 係嘛？嗰啲暴發户咧，咁咪上下夾咯，佢炒貴我哋啲樓咯。 咪最重要係即係你講緊第一節咧，就落嚟香港讀書嗰班啊，除咗你考到獎學金嗰啲之外，或者啲自費俾錢嘅嗰啲咁嘅人，屋企好有錢嘅，然後係屋企幫佢哋喺香港置業，然後俾佢哋喺香港度慢慢讀書㗎。咁嗰班人其實係同本地學生有矛盾嘅，呢啲好根本嘅嘢嚟嘅，所以先至揾養到呢一個所謂香港獨立嘅嗰個咁嘅土壤喺度啊嘛！ 我試過一次啊，做 interview 啊，有個內地嘅女生就讀嚟香港讀咗一年 master， 佢讀 finance 好似係，咁啊真係唔識 account 啦，其實都難請啦。佢 expect salary 12,000，我第一個問題咧，即係都已經唔係問佢啲 knowledge 嘅問題啊，你點樣？咁你點生存啊？佢目的佢讲得好清楚，我只系想留喺香港。你请我嘅话，我就可以即系读完嗰一年喺香港，即系有工作经验，跟住我会识搞攞香港身份证。 咁當然我啲同事梗係反對啦，大佬唔使咁係嘛？要翻工講普通話點搞啊？咁樣 咁啊，即係大陸人嗰種委曲求全咧，真係嚇死你嘅呢樣嘢 係。你 expect 嘅 salary 萬二蚊，我係嚇親啊！你話你屋企啱啱畢業，你有屋企人咁， 咁你交租啦，咁你交租。 我由低做起啫，係嘛？唔係我唔知你點樣可以 sustainable 啊你？即係我都唔好意思啊！我俾呢個人工你，大佬你 expect 咁低，我點解你 expect 呢個數咧咁樣？佢唔係咪完全冇經驗嘅？佢好似唔知 Big Four 實習過下咁嘅喎，識啲嗰啲人嚟嘅喎，又唔係全部識嘅喎。 你話嗰個 agent 係 highly recommend 啫？ 唔係 agent 介紹添，好似自己衝埋嚟。我都唔記得咗啦。呢、這個古仔我好似講過嘅喺呢個節目裏邊係嘛？嚇死你啊！喂，所以你香港嘅僆仔係唔夠佢哋，但係咁解用你嗰、那個scenario 就係、是、可能佢根本個老豆有錢。我就系要你攞个身份证， 系啊， 喂，攞个身份证系好傻噶，大佬。虽然你话香港已经崩坏紧啦，大佬话晒都有百几个国家入嚟， 嗰种系双 visa free 啊，大佬。 嗰种双重冲突啊，即系你第一就系、是、咧，第一重冲突咧就系其实嗰种贫富冲突系嘛，即系喂你有钱大晒系嘛，第二就系中港冲突啊嘛，嗰种冲突系对于我哋一般仇富嚟讲，香本土嘅仇富咧系更加犀利嘅。 喂，你开始要明白一样嘢就系咧，你香港如果你喺物质上系冇问题嘅话咧、你系好 OK 噶，即系呢个地方系自由噶。 咁呢个鞋， 喂，嗰个前提当然就系最困难啦。屌你，即系讲完咧冇人讲你同一下，扑街咁样，你可以咁屌我。 但系崩坏紧噶嘛，讲紧嗰个问题系港独唔俾讲噶嘛，开始。 喂，你其实最大嘅问题反而系个工作压力同嗰个生活压力。呢种咁嘅情况之下，令到啲人系喘不过气来， 系啊， 开始走极端。所以你话，我一路都判断95%嘅所谓嘅本土，即系包港独派嗰啲咁嘅人咧，其实有社会嘅客观基础喺度，完全有嘅。 唔系，即系你话斗气嘅成分当然多啦。咁但系确实咧，即系咁讲，你学啊呢一、這个哎呀，死唔记得咗。不有啲人咁讲港独啊嘛，佢就话喂，我冇嘢可以输，我咪讲下咯，屌。 系啊 ，I have nothing 咪同佢打一铺咯，屌，系咪先？ 系啊， 我冇嘢可以输，我咪嗌港独咯。我知嗰样嘢系你禁忌，我见到你， 我更加要讲。 我见你发烂渣，系嘛？即系 几个人， 我又觉得好捻开心啦，系嘛？喂，我报唔捻到仇啊嘛。 你唔好话咩啦，即系点解话基层嗰啲人都系其实嗰班都仲歧视嗰啲即系大陆新移民啊？第一就话佢攞综援啊，呢啲系有好多系扣帽子噶啦，跟住又话一家人咁有万几二万蚊嗰啲嘢。第二，喂，你去啲食肆度，我今日啊去嗰间食肆啊，嗰个姐，我个唔系好差噶啦，嗰个食肆啊，大佬吓、啊，即系日本料理嚟噶啦吓，仲可以有房坐嗰啲嚟噶，一捧过嚟，喂咩嚟嘅咁？佢讲咗三次个乌冬，我都听唔到啊，广东话系咩屌？ 系嘛？ 系我同事听到咋？ 唔系乌冬嘅普通话，其实同广东话差唔多。 系咩？点我听唔到？喂，但系我 都系叫乌冬啫嘛。 唔系讲紧乡音啊。 哦，乡音， 我唔知佢边度系咩。唔系我唔系歧视啊，我只系想讲嘅现象就系、是、咧，嗰啲友仔系真系难做。我想攞个结论就系咁，佢真系难做。你谂下，我哋去嗰啲咩淡仔又好啊，嗰啲全部嗰啲人。冇一个讲广东话。 但系 to be fair， 如果你话即系香港系居住问题，如果你话揾食，你话揾就业机会咧，即系如果你肯挨嘅话，其实应该系好多机会。即系尤其系你做三行啊嗰啲啦，即系讲好多次啦，我哋就即系有啲技资场好正嘅。 唔系你呢个前提就放诸四海而皆准咧，点肯噶？ 唔系啊，你零三年嗰阵时就唔系咁样讲啦。 你人哋做八个，你做十六个，系嘛？人哋本来翻一至五，你星期六翻埋。 唔系嗱，呢个唔系你香港独有嘅问题，就系因为嗰个普及高等教育，它系其实系反而伤害咗香港人。 因为我哋有更加高对自己嘅期望。 系啊， 当我读完大学嘅时候，冇理由噶。 同埋读大学系一定有 full management 俾你收啊，即系等于就系话，喂，我系俾个期望你，你毕业之后咧，就好似系一定有 MD 做咁啊。 MD managing director MT 啊。MT 啫， 有機會去到做到管理層啊！講緊嗰樣嘢， 係啊， 實際上管理層嘅工係好， 即係你見啫嘛，因為尤其係副學士嗰啲，屌佢為咗吸生咧，為咗吸個收生咧，一定話有 management 讀嘅，咁屌你老尾，咁撚多人讀。咁多 manager 位咩？你諗都諗到啦，但係佢要錢啊嘛，佢要收錢收你，佢要收位收你啲錢啊嘛，大佬呢、這個就係佢 marketing 佢產業化嗰樣嘢咧，佢收你嘅時候咧，喂好話説盡。 但系你毕业嘅时候你又先知咩回事？你真系跳楼都想。 唔系，所以而家你做唔到呢一个期望管理，咪系咁咯。嗱，我哋嗰个年代啲人都好少少，就因为你得大概1% 到系读到大专添啊嘛。不过而家成20%。即系掟落街都掟嚿石落街都唔知道中几一个。 唔系，如果你话精英化教育咧，反而一赖，你系赖个阶级问题，或者赖自己唔够努力。 嗯， 系嘛？但系而家你普及 叻啊嘛， 系啦。如果你普及， 我输咗啦嘛。 你而家普及大学教育咧，系反而咧系令到啲人咧讲怨气啊，个后生仔嘅怨气更加犀利。所以其实讲真，你第一样嘢，如果你解决青年问题咧，我觉得就应该其实大量削减，尤其系资嗰啲系私校啊。嗰啲大學學位嘅應該係嚴厲管制嗰啲係， 同埋嗰啲學店咧， 學店啦，同埋其實應該收緊嗰個大學學位供應嘅。應該 頭先阿龍 brief 我話有個 MBA 課程啊嘛，好似話三個月讀完啊嘛，係咪？ 係啊， 點讀嘅大佬嗰、那個？ 咪係啊，啱啊，就係、是、而喂，屌你國力之後又有一單嘢喎，蘋果有記者去放蛇啊嘛， 嚇 係嘛，就同你講啊，又係 day back 啊，又話叫你，唉，即係 邊個地點㗎？唔系菲律宾噶嘛又，定系欧美嗰啲国家大佬。 今次系佢就话英国嘅， 叫咩名？ 三个月读完 MBA 系做呢个金融科技嘅，咁咧咁佢就话呢一个就系叫 Clement 啊，就系呢一个英国嘅大学嚟嘅，咁就同你讲啦，咁本又话即系金融业即系呢个 private 定系 public 噶大佬， 一定系 private 噶啦，听未听过 Clement 系啦，嗱呢条友咪就系嗰个院长咯。 嗯， 系嘛，同阿龙几次噶样都系啊，即系你唔使你又一时又走去捞呢一个呢个茶几， 系啊， 一时又卖箱系嘛，咁佢而家讲啊嘛，佢就话即系就算你做唔掂咧，嗰啲功课做唔掂咧，系我哋都可以帮你请枪手啊嘛，一站式噶系嘛， 俾埋钱添。 喂，点解会即系喂会系即系开完又开成行成市啊？喂，就系、是、因为其实你之前咪有啲即系高级警务人员真系读完国力之后十几个嘅嗰度，喂而家又大模私样啊嘛，系嘛？警队内部又唔处分啊嘛，你用假学历， 仲有啊，你树人 放生啲友嘛？ 树人商学院啊，全部都系好多十个有两三个都系国力嘅大佬。 喂，唔捻使负责任嘅，咁咪开完又开咯，系嘛？喂。我已经问啲法治交啊，大佬系嘛，即系好似石永泰嗰啲啊，你成日讲话法律应该系 accuracy 同埋吓呢个咩噶嘛，同埋 consistency 啊嘛，你系咪应该拉啊？ 同埋要有 predictability。 系啊，同埋头先喂，你法治交应该回应噶，系嘛？喂，你嗰个大陆学生营委呢、這个民主墙，你系咪应该拉啊？你唔好净系讲港独啦。系嘛？呢啲一视同仁喎、啊，大佬。 咪所以你将嗰个学历咧拉咁样 inflate 法咧，即系我哋嘅社会嘅期望。你俾佢咁样 inflate 法咧，其实好危险，就系、是、出呢啲乜嘢咯。 越嚟越似大陆嘅嘢搞捻到。 咪你谂下，喂大陆嗰啲友即系为咗做嚟香港考个保险经纪嘅最低资格，系嘛？去嗰啲中学嗰度买个学位翻嚟。 唔系你之前有人话咩啊嘛？阿习近平嗰个博士学位都系请枪手噶嘛？ 好多人讲过啦，呢句 系嘛？屌你老尾真系，唉！你咁嘅制度自信，你咁捻有自信，你做乜捻嘢去揾枪手啫？ 同埋你咁有自信，其实你根本就唔需要读呢咁嘅学位。我话真系查一间圣 Clement 写咩嚟？喂，大佬 ，Diploma Music 嚟噶？ 系啊，喺 出咗名系呃嗰啲即系假嗰啲咁嘅证书，又冇注册，又冇成。 系啊，人哋系讲到明，对于呢个 credibility accreditation 系有 doubt 噶嘛。 嗯， 系啊，呢、這个俄勒冈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咁样讲嘅就， 俄勒冈、啊、即系美国噶咯， 美国噶系啊， 系咪啊？ 嗯， 喂，民建联啲友最中意读呢啲喎， 啊， 系 啊，呢、這 个系啊，你咪见到咯， 郭佩凡咯， 郭佩凡又好，仲有你个区啊，系嘛，你个街坊啊，边个即系工联会 柯创胜， 柯创胜，喂，呢啲系读完之后咧，系完全系唔需要负责任嘅。 喂，系佢嗰啲人咧，先会做得出呢啲咁丑 咁扑街啲嘢啊！ 读得到咪读咯，系好心啦。既然你都想有张咁嘅 certificate， 人哋问到你都要识嗰样嘢先啊，大哥。咁你买翻嚟咩意义啫？ 其实你不如老老实实。 你俾嗱，我话100,000买个哈佛嘅博士学位，你要唔要啊？屌，我梗系唔要啦，大哥。喂，我真系识嗰样嘢，我先至有资格攞嗰样嘢噶。两嘢就俾人拆穿西洋镜啦，有乜意义啊？喂，所以系民建联先优先做埋啲咁嘅嘢嘅啫噃， 係嗰啲建制派嗰啲友，即係唯利是圖嗰啲友先做埋啲咁嘅嘢嘅啫。聖 Calvin's 呢單已經可能係即係冰山一角啦。即係如果唔係點會搞成咁啫？ 唔係你香港，你就係搞到人冇曬信心，你先不斷要攞呢啲咁嘅嘢攞安全感啊嘛。即係只不過到時到後俾人拆穿咗，更加核突。 唉。 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话 系啊，系、今呢一节嘅呢一节讲太多内容，唔知点写标题啊， 你慢慢谂啦，拜拜， 拜拜。